的小鸡打败，你眨着大大的眼睛，哦那么可爱，说话的手往哪儿摆，每天上课下课都会有你的陪伴，每一秒内容我都很喜欢，解不开的几何图案和霓虹的脸，到底有多少个答案，我只想给你给你宠爱，这算不算不算爱，我还搞不明白，快乐的事想跟你分享，难过想给你肩膀，第一次为一个人紧张，我好想对你对你说， 黄昏时分传出熟悉的旋律，路人擦肩而过，夜晚蓄势待发，下班了准备动身驶向家的方向，情动黄昏，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五点整， 好音乐九五九，我守在你身边，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，因为在这孤独学校里，我最爱你爱你， 好音乐九五九历经七年发展，研发近百种广告投放形式，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，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，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，总有一款适合您，好音乐九五九，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，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， 货比三家不吃亏，10月7日至8日，奥迪精品二手车大集，房山区第一届二手车文化节，汇集各种价位、各种级别、各种品牌，100多台精品二手车，海量车源，尽情挑选。北京奥之旅，0106173786999。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神秘超大森林自驾游览区，惊险刺激龙车体验，炫酷奇幻恐龙山，森林中的野生动物世界，欢乐假期神奇之旅就在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。 九五九资讯快报。 9月22日，涿州市政协召开第八届委员会第三次常委扩大会议，市政协主席李建军、副主席李全新、李鹤群、岳新平、谢雪梅出席会议。会上，与会人员共同观看了千年大计、国家大事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决策河北雄安新区规划建设纪实，通报了市政协全会八届一次全会以来的主要工作，并对今后阶段的工作进行安排部署。9月22日，涿州市规委会召开2017年第四次会议，市委常委、常务副市长王志前，市委常委、副市长李庆杰，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宝利出席会议。委员们对每个项目的规划进行认真研究，并对项目规划提出了具体意见和建议。会议强调，要强化规划执行的严肃性，严格按照程序对规划方案进行调整，推进涿州城市建设更好更快发展。近日，保定市召开全市安全生产暨消防安全工作电视电话会，就做好两节及19大期间安全生产百日攻坚行动，消防安全工作进行再安排再部署。涿州市副市长、公安局长曹谦，副市长李庆林及相关单位和部门在本市分会场收听收看。会议指出，要把安全生产工作当成当前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来抓，确保做到不发生恐怖袭击事件，不发生进京非法上访事件，不发生公共安全事件，要提高政治站位，学习贯彻安全生产改革实施意见，全面做好安全生产的准备工作，全力以赴抓安全、保稳定、促和谐，确保两节及19大期间各项工作任务顺利进行。 文明创建，人人参与，美好生活，家家受益。 好音乐九五九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

神仙的仙，偷吃偷喝偷仙偷客，战士由仙偷酒独家冠名播出。今天是9月26号了哈，离我们期待的11小长假越来越近了。所有听众，你们有计划好去哪里玩吗？是出国游呢，还是下江南，还是去海南三亚大理呢？还是在家里准备看电视剧玩游戏度过呢？我先来关注一下北京明天的天气情况哈。明天呢是多云转晴的天气，最高温度23摄氏度，最低温度呢12摄氏度，南风3级，空气质量呢是凉。明天的尾号限行呢是4和9，也请所有听众安排好出行计划呢。而且呢温度也是降低了很多哈，也请所有听众出门记得多添加衣物，千万不要感冒了。也可以说从今天开始夏天彻底的过去了，秋天就要来临喽。今天我们来说点什么好吃的呢？今天啊看到了一篇文章，说一条横空出世的神秘美食街，资深吃货全都来这儿来觅食了。是不是早已经去腻了南锣鼓巷，还在发愁找不到新的美食聚集地呢？今天呢就要貂蝉带你们去这个探寻哈，资深吃货现在最爱去的一条美食街，一起来感受一下美食的这个暴击吧。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好天气里，来到了这个叫做一番街，里面呢主打是日式料理，有烧肉、拉面、寿司、烧鸟，应有尽有，感觉竟然就像到了一个动漫世界里为主哈。最爱呢就是到处可见的灯笼，一番街一共有上下两层，每一处呢都拿各式灯笼点缀着，特别的有感觉。一番街的出现还带动了周围美食业的发展，来到这里绝对会让你眼花缭乱的。说完了环境，我们来进入正题吧。来推荐第一家店呢，叫做拉面状中华料理八春。一进屋呢就能看见几个日本师傅在专心的做着料理，店里暖暖的灯光让人感觉一下子来到了日剧里一样，想象着石原里美坐在你对面和你一起吃着拉面的感觉，感觉是不是有一种很美很童话般的感觉呢？这里就是店里最出名的二郎系拉面，超大的一碗哈，足足这一碗面我觉得应该是够3个人吃都不为过。而且呢端上来之后会觉得无从下口，这个肉呢还有上面的菜都已经堆得冒尖儿了。你们能想出来一种感觉吗？就是它的这个面呢在下面，而这个肉以及菜是堆起来的。而且呢如此大块的叉烧一点都不柴，吃起来口感相当的弹，而且呢还不塞牙，面条也是相当的筋道了。但是唯一的缺憾就是这碗面太过香浓了，要全部吃完会觉得有一点点的腻。韭菜猪肝也是人气必点的，同样也是非常大块的猪肝，也是处理的非常好，酱汁浓郁，咸甜适中，尤其里面豆芽菜呢也很入味儿。这家店呢是位于枣营北里15号一番街的2楼，叫做拉面状中华料理八春。如果有喜欢吃日料的朋友，可以去这家店去看一看哈。这里是仙偷客栈，我是貂蝉。刚才呢一位听众叫我的蜜瓜分一半，点了一首李圣杰的《痴心绝对》哈，来把这首歌来放给你听。同时呢，欢迎所有听众都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，可以来点一首你喜欢听的歌曲哦，也许下一分钟就是你点播的歌曲。 想用一杯拉提把你灌醉，好让你能多爱我一点，暗恋的滋味你不懂，这种感觉早有人陪的你永远不会看见你和他在我面前，证明我的爱只是愚昧。你不懂我的那些憔悴，是你永远不曾过的体会。为你付出那种伤心，你永远不了解。我又何苦勉强自己爱上你的一切？你又狠狠逼退我的防备，

心。我是谁家那小谁，身上赛过火力盔，毛军赛过猛张飞，干将发青亮又黑，是走南闯过北，骑着楚中又把醉，长江黄河喝过水，和鞭炮地雷经过嘴，喝醉很憔悴，是满脸千人吹，你是西山挖过煤，还是东山见过鬼？这人生苦的累，今朝有酒今朝醉，为了不苦大声笑，为了不烦大声呸，小小的人儿啊，风生水起呀，天天就爱穷开心呐、逍遥的魂儿啊，加入正经吧，嘻嘻哈哈我们穷开心呐、小小的人儿啊，风生水起呀，天天就爱穷开心呐、逍遥的魂儿啊，加入正经吧，嘻嘻哈哈我们穷开心。他是谁家那小谁，身材赛过杨贵妃，貌美赛过七仙妹，婀娜朵姿如翡翠，男女女配都是二十郎当岁，纯洁幸福勇敢追，爱打爱 K 绝不气馁，可他很慈悲，是满脸人倒霉，您是白天抹过黑，还是夜里做过贼，这人生苦的累，今朝有酒今朝醉，为了不苦大声笑，为了不烦大声呸，小小的人儿啊，风生水起呀，天天就爱穷开心啊，逍遥的魂儿啊，家不扔丁吧，穷开心呐、小小的人儿啊，风生水起呀，天天就爱穷开心呐、逍遥的魂儿啊，家不扔丁吧，嘻嘻哈哈我们穷开心。 为了不输大声擂，为了不服大声追，为了不哭大声笑，为了不烦大声呸，为了不输大声擂，为了不服大声追，为了不哭大声笑，为了不烦大声呸，小小的人儿啊，风生水起呀，天天就爱穷开心呐、逍遥的魂儿啊，家不扔丁吧，嘻嘻哈哈我们穷开心呐、小小的人儿啊，风生水起呀，天天就爱穷开心呐、逍遥的魂儿啊，家不扔丁吧，嘻嘻哈哈我们穷开心呐、小小的人儿啊。 非常欢快的一首歌，来自花儿乐队的《穷开心》，来自听众季春华的点歌哈，说点一首《穷开心》来送给自己。为什么呢？其实啊，我每天无论你的工作是顺利还是不顺利，既然下班了，都要开开心心的，对不对？也把这一首《穷开心》送给所有的听众哈。我们继续来推荐好吃的，继续来说到刚才说到的这一条街，叫做一番街的这一条街哈。继续的这一家店呢，叫做相扑烧肉特色汽油桶烧肉，呵呵，这个名字还是蛮有趣的哈，叫做相扑烧肉特色，不对，应该这么念哈，相扑烧肉特色汽油桶烧肉。一进门就能看见墙壁上装饰了很多相扑的画作，仿佛来到这里吃饭，瞬间可以达到这个相扑运动员的水平了哈。这个就是今天的主角，叫做汽油桶哈。所有的食物都是摆在红色的汽油桶盖上面，是不是很特别呀？而且呢，说，后烧牛舌是店里的当家招牌，服务员都会很贴心的过来帮我们把这个牛舌烤熟，口感呢超级的好吃，而且汁水也是非常的足，一口咬下去超级的满足，特别的好吃。而且呢，这家炭火几乎是没有烟的，小伙伴们呢也不会担心烟多而熏到眼睛。鳗鱼饭也是很好吃的，尤其是茶泡饭，给100个赞。这家店呢就在一番街的对面，叫做相扑烧肉特色汽油桶烧饭。如果有喜欢吃日式料理的话呢，可以去这里面去尝一尝哈，有这个相扑烧肉特色汽油桶烧肉，去感受一下这个汽油桶到底是一个什么的样子，也许你吃过之后呢会非常的喜欢吃哈。这家店呢在一番街的对面。我们再来推荐一家哈，这家呢叫做火鸟院，一家容纳客量比较小的一家店了， 感觉呢很像深夜食堂，里面的灯光呢有一点昏暗，墙壁四周都摆满了各种的日式酒品，店里主打呢是各式烧鸟，很适合朋友小聚，喝着小酒吃着烧烤一样放松心情，这里的气氛是其他餐厅都比不上的。超推荐的是黄油烧土豆，把烤好的土豆切开，将黄油放在中间，黄油在土豆上的，在土豆的余温中慢慢融化，而且呢这感觉也是非常的好，而且呢口感也是非常的好吃。每桌必点的就是这个烧鸡翅了，如果而且呢这个烧鸡翅不就是把一个普通鸡翅给烧熟吗？为什么会有人如此点了七八份呢？而且呢这是用鸡翅做的饺子，里面呢是填满了韭菜肉馅，上半部分没有骨头，咬下去呢汁水四溅，韭菜的香味在口中环绕，实在让人实在的过瘾啊。这家店呢在一番街的一楼，叫做火鸟院。如果有喜欢吃日料的朋友呢，可以去这些店去尝一尝哈，一定不会让你失望。这里是鲜偷客栈，我是貂蝉。刚才呢感叹号点了一首下一个天亮，来把这一首郭靖演唱的下一个天亮来送给你听。同时呢欢迎所有听众都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鲜偷客栈，来点一首你喜欢听的歌曲吧。 用起伏的背影挡住哭泣的心，有些故事不必说给每个人听，许多眼睛看得太浅太近，错过我没被看见那个自己， 谢谢。

这一首歌来自林俊杰的《因你而在》，欢迎回来，仙偷客栈，我是貂蝉。神仙的仙偷吃偷喝偷，仙偷客栈是由仙偷酒独家冠名播出。我们继续来推荐好吃的哈，这家店呢叫做醉香。这家店是特别的好人，因为门口呢摆了一个超大的一个熊本熊在欢迎你。进屋呢也是琳琅满目的酒品。他家最主打的就是名古屋的鳗鱼饭，大块的鳗鱼铺在米饭上，浓厚的鳗鱼汁看起来让人止不住的咽口水啊！真的啊，这个它是一个盘子里放的，这个下面是米饭，上面放的是鳗鱼，真的是把这个盘子给铺满的哈、啊，真的是非常大块的鳗鱼。不仅呢可以直接拌米饭吃，也可以用它来做，做成茶泡饭，不论是哪种吃法都是好吃到爆。还有牛排鹅肝盖饭，牛排肉质很弹的，一点都不会塞牙，鹅肝也是香嫩可口，不过吃多了呢还是会有一点点腻的哈，所以呢这一道饭也是不适合去多吃。而且呢还有海鲜饭，太适合喜欢吃刺身的朋友了，满满的一大碗超级新鲜，让你一次吃个够，各种各样的定时和盖饭简直是上班族的不二选择。这家店呢是在一番街的一楼哈，叫做醉香。如果有喜欢吃日料的朋友呢，一定去这家店去尝一尝。如果有喜欢吃鳗鱼饭的话呢，也一定不要错过哈，真的一定会非常非常的好吃，不会让你失望。好了，这里是仙偷客栈，我们就来听完这一首歌，来自林俊杰的《因你而在》。也请所有听众都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，可以来点一首你喜欢听的歌曲。 慢慢走进你的步调，心也一层一层被你融化，一天一天为你改嫁，一秒一秒想你的微笑，你的心跳，我为你祈祷，因为爱让我们能遇到，因为你开始燃烧，风在慢慢起落。 来自林忆莲的《我坐在这里》，我们当然推荐一家吃好吃的地方哈。那么这个我们不推荐日料了，这家店呢叫做麻友麻辣烫。为什么推荐这一家店呢？说是一家特别炸眼的麻辣烫店，里面呢全都是以红色为主体的装饰，还有各种动漫的装饰，比起其他的麻辣烫店呢简直是潮爆了，真的一进去感觉就很辣的感觉啊，红红红红的，墙面是红的，桌子是红的，连这个座椅呢也是红色的。店里的食材呢都是整整齐齐的码着放好的，特别的新鲜干净，就是喜欢麻酱多多的感觉啊。而且呢这个煮好之后呢浇上很好他们家特制的麻酱，也是非常的好吃。涮在麻辣烫里面的主食呢也是独立包装好的，有粉丝、豆泡、火锅面、日式拉面，应有尽有，每种食材呢都是特别的入味儿，而且呢都是用大骨汤底熬制的，这是其他家都没法比的。这家店呢在一番街的底商，

前若不让我爱他，为何把我心交给他？眼看爱情的花就要美丽，你却先说放弃。爱上一场无心雨，让有情人都该受尽委屈，把你的心你的笑容都还给你，只留下我爱你。让城市流传是非，让人说谁辜负谁，只要天知道爱永远不老，真心的人难找。我没有流一滴泪，不勉强不后悔，一颗心静静地破碎，在这花开季节有阳光和喜悦，却有人为爱枯萎。我没有流一滴泪，没苦痛没喜悲，只是心慢慢地憔悴，在这相爱季节有祝福有陶醉，我们却只想感谢。 有祝福有陶醉，我们却只想